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，品一杯茶，读一段文章，感受一种心情。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徐学的散文《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》。在文学主打星单元，继续为大家推荐根据剧本《四进士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2017年12月14日，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去世。消息传来，无数读者为之叹息。人们又诵读他那首著名的乡愁，又吟唱起那段深情的乡愁四韵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将播出一组文章，包括余光中先生去世之后发表的纪念性文字，当然也少不了他的经典作品。让我们一起纪念这位左手写诗，右手写散文，成就之高一时无两的作家。今天先请欣赏徐学的散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的上半部分。徐学1978年2月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，1984年获得文学硕士，现任职于厦门大学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协创中心，从事台湾及海外文化研究30多年，出版著述20多种。请欣赏他2017年12月16日发表的散文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12月14日，听到先生过世的消息，头脑一片空白。去年底去高雄看他，他虽然摔倒住院后出院不久，却依然思维敏捷，谈吐自若，走时还一定要把我送到家门口。今年5月，收到他的新书和信札，自己依然强劲有力，信里谈得很多，信末还说大陆的连续剧《琅琊榜》精彩，不可错过。9月，他以抢救国文教育联盟总召集人的身份，发起参加反对课审会删减高中教材中的文言文，共有4万多人联署。10月底，出席高雄中山大学为他举办的90大寿庆生会，会上还一度以闽南话自我调侃“头壳坏去”，引来一阵笑声。11月，听说他住院了，心里相信先生一定能平安回家。以他的坚强，他的平和，他的信念。况且岛屿是孕育高寿中文作家之处，王鼎钧、洛夫、齐邦媛都是年高笔尖。12月13日凌晨3点，我在梦中突然惊醒，在朋友微信圈里发2首余光中的诗，一夜的雨声说些什么，守夜人心头颤抖，预感到隐隐不祥。12月14日上午噩耗传来，他真的离我们远去了。看着书架上他先后签名相赠的50多本诗文论议，想着相交30年来音容笑貌一幕幕， 我恍惚如梦。 看着他的坚毅眼神，想起传记中的一段。作为大诗人，他善于将观察敏入沉思，写实化为象征，区域性扩展成宇宙性，个人的扩展为民族的，避免与自然社会脱节而一味追逐都市生活的纷纭细节，避免自语而趋向对话，创造出一种以现代人鲜活语言腔调为骨干的诗歌新节奏，一种朴实而又有韧性，平凡中见奇异，刚毅里有幽默的诗风。当然，在这一切之后的最可贵的，智者兼勇者的大家风范，独立而不孤立，赞美并不纵容，警告而不冷峻，不喜工业社会和冷酷的都市，但也知道反对现代文明的土壤，信仰民主与自由，也警觉大众的盲从及无知，不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御用文人，也不做媚世取宠的流行作家，犹如皑皑雪峰令人仰止，可又会感到顶峰也有春天。电话从东南西北打来，他有什么故事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？话语中满是不舍与关切。然而亦有人频发微信，以台湾文坛或者左翼文坛的名义要先生去天国悔过。只要那是一支挺直的笔，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笔迹的。一个价值混乱、众生嘈杂的时代，卖弄且嚣张，不是加上过度、多元、开放这些美丽的名词就可以让人心安理得地去拥抱它。他出生在这么一个时代，长在这么一个时代，坚持了近一个世纪，依然还没有跳出这个时代。他曾这样描述自己所置身的这个混乱而矛盾的时代：这是一个旧时代的结尾，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，充满了失望，也抽长着希望，充满了残暴，也有很多温柔，如此逼近，又如此看不清楚。一度，历史本身似乎都有中断的可能。他形容自己，他似乎立在一个大漩涡的中心，什么都绕着他转，什么也捉不住。所有的笔似乎都在争吵，毛笔和钢笔，钢笔和粉笔。毛笔说钢笔是舶来品，钢笔说毛笔是土货，而且过时。又说粉笔太学院风，太贫血，但粉笔不承认钢笔的血液，因为血液岂有蓝色。于是笔战不断绝，文化界的巷战此起彼落，他也是火药的目标之一。不过在他这种时代，谁又能免于稠密的流弹呢？他自己手里就握有毛笔、粉笔和钢笔。他相信只要那是一支挺直的笔，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笔迹的。也许那是一句，也许那是整节甚至整章。至于自己本来无笔而要攘人、聚人甚至焚人之笔之徒，大概是什么标点符号也留不下来的吧。这段写于50年前，有如先知，正可回应所谓的这个坛那条意。写乡愁只花了20分钟，但是这情感在我心中已酝酿20年。 追忆先生，最先跳出的是他少年时期的画面。一个人的故乡并不一定是他的籍贯所在，也不必是他的出生地，而应该是他少年时代生活和成长的地方。在那里，他的性格、志向从萌芽到成型，因此成长的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。余光中生在南京，抗战时期随父母到重庆读中学，7年战时乡村生活。从10岁到17岁，他亲近大自然，了解且热爱乡土中国，终生不渝。抗战胜利后，他与当年的表妹、现在的夫人相遇，一见面就以川语交谈，一生不变。2005年10月19日至26日，重庆市政府邀请先生和师母到重庆让我作陪。我问于先生，古今中外的大作家有没有人把自己60年前的少年生活写到作品中？在我的记忆中，李杜、白居易都不曾有过。于先生说，这需要有2个条件，必须活得长，必须赶上太平盛世。我点头称是，但以为还有第3个条件，必须对故乡有着强烈而执着的情感， 才能不辞辛劳以高龄重归故土。重庆六天，亲眼目睹诗人如何重圆他的乡愁梦。余光中的乡愁脍炙人口，有次武汉开会，有留学德国的教师起立，未曾言语先哽咽。他说留学前读过乡愁，没有强烈的感受，到了异国他乡，乡愁转浓，再读这首诗，抑制不住的悲从中来，才知道为什么这首诗能撼动海内外无数华人的心。在重庆，余先生刚从机场出来就被认出，矮小的个子，睿智的双眼，花白的头发，多次在大陆的电视上亮相，于是使者马上吟诵乡愁来欢迎诗人。游历重庆古镇瓷器口时，我们突然被一群小学生包围，他们认出了余光中，开始七嘴八舌，争先恐后地念起乡愁。演讲时有学生提问，乡愁是怎么写成的？余先生说，写乡愁只花了20分钟，但是这情感在我心中已酝酿了20年。乡愁有很多写实成分，第一段，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。邮票是写实，那时寄宿于学校，离家十几里山路，有时周末没回家就写信与母亲联系。第二段，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，我在这头，新娘在那头。我新婚不久便出国留学，也从美国坐船回基隆。我私下问余先生，为什么是船票而不是机票车票？他说船票有古典意味，像童谣，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，比较适合这首诗的风格。机票和车票太现代了，船票同时又对应了后面浅浅的海峡。第三段，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，我在外头，母亲呢，在里头。母亲去世后就放在矮矮的坟墓里，所以这也是写实。有学生问，乡愁写了小时候，长大后，现在，没有写未来，为什么没有未来？可不可以连接上未来的一段？余先生立刻吟出，未来啊，乡愁是一座长长的桥，我来这头，你去那头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徐学的散文《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》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余光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：这世界，我来时收到他两件礼物，一件是肉身，一件是语文。走时这两件都要还他，一件已被我用坏，连他自己也认不出来；另一件我越用越好，还他时比领来时更新更活。纵我做他的孩子有千般不是，最后我或许会被宽恕，被他欣然认作自己的孩子。他于90年高龄去世，皮囊自然已经是母亲也认不出来，而语言与文字却永远被认得，不仅是被同文同种的同胞认得，而且被全世界有怀乡之仇的人一起认得。作为一位大诗人，余光中写过的主题很多，写过的诗也有千百首，但是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最是乡愁。有乡愁的人多矣，写乡愁写得这么好，却唯有余光中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徐学的散文《五千年的这一头还亮着一盏灯》。 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大家推荐根据剧本《四进士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田伦为江西八府巡按，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，听说姐姐回府，他迎出门外问道： 姐姐因何独自回家？田氏谎说： 杨素贞不守妇道，用药酒害死了丈夫，反诬哥嫂。如今杨素贞在信阳告下， 姐夫已被抓走，望兄弟修书一封前去说情。田伦思忖了片刻，说道： 人命关天，岂能听姐姐一面之词？修书之事万万不能。 田氏来到母亲房里，说动母亲共同劝说田伦。开始田伦仍然不肯休书，田氏便拉住母亲的衣襟一同跪下。田伦大惊失色，说： 折煞孩儿了，弯腰把母亲搀扶起来。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田伦休书一封，取出300两文银，一并送给信阳州道台同年兄弟顾独。 田伦派的两个公差到了信阳之后，天色已晚，只好找个客店住下。说来也巧，正好住在宋世杰的客店。这两个公差放下行李，一边喝酒一边谈起田伦、顾独、刘提三位大人。宋世杰听了觉得蹊跷，推测与杨素贞一案有关，于是乘二公差酒后熟睡的时候，偷偷地拨开房门，取出包袱，见里面有300两文银及书信一封。 拆开书信一看，原来是田伦与顾独的求情密札。他不禁长叹一声，心中暗暗思忖：倘若顾独见信以后贪赃枉法，干女儿的官司岂不是输了？于是他将书信上的言辞誊写在自己的衣襟上，然后将银两和书信放进包袱，依旧放回原处。 过了几天，信阳府大堂上明镜高悬，威武森严。道台顾独接了田伦的信，拆开独臂，摇头晃脑地说： 哦，杨素贞状子上面告的是姚听春，乃是田年兄的姐丈，既有书信求情，且有文银300两，看在年兄的份上，倒要替他担待担待才是啊。 可他转念又想， 若是准了此情，就要落个寻情卖法的罪名。现今毛鹏时受八府巡案，必须小心提防。 田伦想着想着，衙役们已把姚廷春、田氏、杨青三人押上堂来，宋世杰、杨素贞也跟随进来。 顾独对姚廷春、田氏、杨青略问几句，便让三人下堂逃跑。田氏走到杨素贞面前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 你今天打官司，明天打官司，这回可打到太太手心里来了。说毕挺胸昂首而去。宋世杰与杨素贞大吃一惊，顾独又命杨素贞上堂，声色俱厉地斥责道： 你私通奸夫，害死亲夫，还不从实招来？ 杨素贞眼含泪水地反驳说： 大人呐，小妇人私通奸夫，害死亲夫，不去逃命，反来告状，前来送死不成？顾独恼羞成怒，喝道： 不动大刑，谅你不招。 下令府衙把杨素贞的手指夹起来， 常言道，十指连心啊。杨素贞疼痛难忍，受不住煎熬，只好认罪画押。宋世杰见状，气得怒火万丈，他振臂大喊一声：“ 冤枉！” 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大堂，指斥顾独：“ 原告收监，被告逃保，办事太不公道。” 顾独以欺官傲上为由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痛打宋世杰40大板。宋世杰怒不可遏，决心到按察院状告田伦、顾独、刘提三个朝廷命官。宋世杰被轰出府衙，恰巧遇上巡案院大人毛鹏的大队人马。宋世杰拦轿喊冤，毛鹏接过状子细细看了一遍，心中暗喜，命他3天后到按察院听审。 毛鹏坐在察院大堂之上，背后高悬光明正大4个金黄大字，两厢威风凛凛地站着4个刀斧手、4个兵士。 田伦、顾独、刘提坐在一旁，毛鹏率先质问刘提：“ 上蔡县民情如何？” 刘提急忙躬身答道：“ 哦，官清民顺。” 毛鹏接着质问：“ 既然官清民顺，为何有人月牙告状？” 刘提一时说不出话来，想了想，以民不举官不究搪塞。毛鹏冷笑数声，声色俱厉地训斥道：“ 分明是好酒贪杯，不理民词，立即回县衙听参。” 刘提垂头丧气，叩头谢过，转身离开了大堂。毛鹏转问田伦：“ 田年兄，我一路而来，查得有一家官长密札求情，该问何罪？” 田伦答道：“ 论律当斩。” 毛鹏又转问顾独：“ 顾年兄，有一家长官贪赃卖法，密案准情，该论何罪？” 心有余悸的顾独听了，顿时面红耳赤，然后结结巴巴地答道：“ 这论律当斩。” 毛鹏看了看二人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 二位年兄，有人将你们告下来了。” 田伦、顾独毕恭毕敬地一一异口同声地要求拿出证据。毛鹏下令宋世杰上堂。宋世杰走到大堂，向3位大人一一拜过。毛鹏和颜悦色地问道：“ 宋世杰，你告了两员封疆大臣，一个县令，当着二位大人在此，将状子上的情由一讲来。” 宋世杰把两个公差住在店里的情况和他偷偷打开包袱看到300两文银和书信一封的事细细地说了一遍，然后把抄有密札的衣服打开说道：“ 顾大人的密札我一字不少地抄录在此，请大人观看。” 毛鹏起身离座，走到宋世杰身边，逐字逐句地读道：“ 田伦顿首叩拜信阳州顾大人，自从京城分别以后，几年未曾相见。现有杨素贞用药酒毒死亲夫， 反无我姐丈姚听春一案，望与关照。今奉送文银300两，请兄收下。官司完毕，当登门叩谢。 田伦顾读，自知阴谋暴露，吓得魂不附体。毛鹏怒斥道：“ 宋世杰和他的遗金，就是你们的罪证了。”田伦顾读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连连叩拜，声声哀求谅解。毛鹏以蒙事在先，枉法大如天为由，驳回了他们的请求。 毛鹏拜过圣上恩赐的尚方宝剑，重新升堂。他把醒堂木一拍，厉声喝道：“ 胆大妄为的田伦顾读，贪赃枉法，密札求情，天理难容。” 说完命刀斧手将二人官服脱下，捆绑入狱，听候圣旨发落。面色苍白的田伦顾读灰溜溜地走出了大堂。 接着毛鹏命兵士将田氏、姚听春、杨青三人押上，他一一审问以后，判杨青割去功名，发落边外充军，判田氏、姚听春死罪问斩。 杨素贞打赢了官司以后，才认出大堂上的巡案大人就是在柳林为他写状子的算命先生。 杨素贞、宋世杰、杨春感恩不尽，再三叩拜。 好，朋友们，根据四进士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。这出戏因戏中有四个进士而得名，最初毛鹏是主角，后来经过艺术家们在演出中不断磨练加工，宋世杰这个人物越来越突出，成了主角。他是传统戏曲里不多见的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，当过衙门中的刑房书吏，又开着小店，见识广，阅历深，老辣干练，风趣狡黠，又富有正义感，乐于助人。三上公堂三个回合，宋世杰和贪官进行了巧妙而曲折的斗争，最终这个人物成为戏剧史上的著名形象之一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。FM95.4 AM603。